撒穆耳记下第十四章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看透了君王怀念阿贝沙龙的心，就派人到特科雅去，从那里叫来了一位明智的妇人，对他说：请你装作一个居丧的妇人，穿上丧服，别抹油，像一个为死者居丧很久的妇人，然后去见君王，对他这样这样说。约阿布就把要说的话口授给他。特科雅的妇人一来到君王前，便俯伏在地叩拜喊说：大王救命。君王对他说：你有什么事？他答说：哎，我是个寡妇，我的丈夫死了，你的婢女有两个儿子，他们俩在田野争斗，无人解劝，彼此对打，竟将一个打死了。全族的人都起来反对你的婢女说：将那打死自己兄弟的交出来，让我们杀了他，抵偿他所杀的兄弟的命，即便是后嗣，我们也要消灭。这样，他们连我所剩下的一星之火也要熄灭，不让我的丈夫在世上留名或者留后。君王对妇人说：你回家去吧，我会为你下令查办。特科雅的妇人立即对君王说：我主大王，愿此罪归于我及我父家，与大王与陛下无干。君王说：凡向你再出言恐吓的，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谁也不敢再麻烦你了。他继续说：望大王提及上主你的天主的名，不许报谢仇的人再从事破坏，不将我的儿子消灭。他答说：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你儿子的一根头发也绝不会落在地上。妇人接着说：望我主大王许你的婢女再进一言。他答说：说吧。妇人说：为什么大王想出这样的事来，反对天主的百姓？君王说出这话，若不将自己放逐的人招回来，就不免有罪了。我们原来都该死，如同泼在地上的水，不能再收回。天主也不再给人生命，所以大王要设法不使那放逐的人成为一个永不能回家的人。我现今到这里来，对我主大王提及此事，是因为有些人恐吓我，为此你的婢女想，我得向君王说明，也许君王会实践他婢女的请求，因为大王必会听从我，从那要由天主的产业中铲除我和我儿子之人的手中，救出自己的婢女来。所以你的婢女说：我主大王的话实能安慰人心，因为我主大王对于分辨善恶实如同天主的使者，王上主你的天主与你同在。君王回答妇人说：我有一事问你，你可不要对我隐瞒。妇人答说：我主大王，请说。君王问说：在这一切事上，是不是约阿布的手在你后面？妇人答说：我大王万岁，我主君王所说的丝毫不差，正是你的仆人约阿布吩咐了我，是他将这一切话口授给你的婢女，使事实改变真相的，却是你的仆人 约阿布所做的。但我主贤明，贤明的如同天主的使者，晓得地上所有的事。王便对约阿布说：好，现在我就履行此事，去召回孩子阿贝沙龙来。约阿布就俯首致地叩拜祝福君王，随后说：我主大王，今日你的仆人知道我在你眼前获得了宠幸，因为大王实践了他仆人的请求。约阿布就起身往格书尔去，将阿贝沙龙领回耶路撒冷。君王说：叫他回自己的家里去吧，不要让他来见我。于是阿贝沙龙回到自己家里，没有见君王的面。在全以色列民中，没有一人像阿贝沙龙那样英俊，堪受赞美的。在他身上，自种至顶，没有一点缺陷。他减法以后，他每年年底减法一次，因为头上积法太多，他必须减去。称了称减的头发，以王家的恒制重200谢克尔。阿贝沙龙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尔，是个容貌很美的女子。阿贝沙龙在耶路撒冷住了两年，仍未得见君王的面。阿贝沙龙遂派人到约阿布那里，求他引自己去见君王。但是约阿布不愿到他那里去，他又派人去，他仍是不肯来。他于是对自己的仆人说：你们看，约阿布的庄田与我的相接，他在那里种的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田。阿贝沙龙的仆人于是放火烧了田。约阿布就起身来到阿贝沙龙的家里，对他说：你的仆人为什么烧了我的田？阿贝沙龙回答约阿布说：看，我派人到你那里说，请你到我这里来，我愿派你去见君王，问他为什么叫我从格书尔回来。假如我仍留在那里，为我岂不更好？如今我愿见君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他可杀我。约阿布便去见君王，禀告了这些话。王遂召见阿贝沙龙，他来到君王前，俯首致地叩拜君王，君王就吻了阿贝沙龙。